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充满了温情，无论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风雨。而下面的这首《知心爱人》则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家庭的温馨，爱情的美好，离不开一生相依相随的知心爱人。 让我的爱伴着你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在相对的视线，你才发现什么是缘。你是否也在等待有一个知心爱人？ 把你的情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漫漫长路，拥有着无边的心，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

心的时刻也是需要我们整理心绪的时刻，哪些事情要继续坚持，哪些事要潇洒的放下。陈奕迅的老歌《背包》唱的就是一种关于放不下的执着。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 我们重回旧日美好时光，希望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融汇到歌声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一首欢乐年年，我是于云，再次祝您春节快乐。 你听锣鼓响一遍，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唱，个个乐年，欢呼声舞共欢庆， 杯杯邀声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 我要

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 一生有你，经典的旋律让人想起年华飞逝的岁月里那些凄美又浪漫、温情而青涩的青春故事。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老去的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诗人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何止一生有 就几乎缺口在墙壁被我的 ABC 我说没有一个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九九六定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过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得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是周杰伦的老歌《听妈妈的话》，经典老歌中有我们不老的青春和闪亮的记忆，把记忆化为歌声，为您送上春节最美好的祝福。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王心凌演唱的《往幸福出发吧》。我是于云，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春节快乐。 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Can someone tell me who I am? I haven't recognized myself in a while. And since you left, I stay up every night thinking if you were here, you put me right. I know I was stupid to let what we had go to waste. Why does